来，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，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，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英王大吃一惊，马上召开御前会议，部署下一步怎么对付。手下人向英王建议，说年羹尧此行都带来谁了不清楚，哎，他怎么办，咱心里也没有数。最好多派耳目刺探情况，多咱把实底摸清了，咱们再想办法对付他。英王点头称是，做了两大部署。一，把剑山蓬莱岛所辖的领地下了死命令，人不离武器，武器不离人，整个一带做好准备，特别是剑山加强防范，恐怕成了名的剑侠，清政府的爪牙，夜探剑山蓬莱岛，把大江的江面也封锁了。第二，派出很多人来，有100多号吧，打听年羹尧的行止，上这来摸底。咱说的这五个贼就是其中之一呀。这五个贼的领头的人送绰号叫翻云摘斗，姓申，叫申月兰，就是这刺客。您别看他年轻啊，他的授业老恩师是三阳观的观主张明志、赵明真，这俩老道能耐是最大不过呀，收了36个徒弟，这位就是徒弟之中的一个，轻功占着一绝。申月兰现在官拜英王驾前的战殿将军，在24个战殿将军之中属他最年轻，另外他的本领也不次于旁人呢。给他配备4个副手，这4个人是穿云虎韩林、白面郎君韩孝、赤发鬼边魁、风流浪子孔亮。 这四个人做他的帮手，他们为一波打探梁羹尧的消息。可他们的任务就是摸底，没有刺杀这一条。但沈玉兰这小子心里头琢磨着，虽然英王没这么告诉我，但是我要得便把年羹尧赃官的脑袋给剥了下来，拎到天王殿作为进献之礼，英王能不高兴吗？大帅军师能怪我多事吗？我算立了一大功啊，起码说把年羹尧给杀了，这也是一大震动啊。故此他也没请示英王，自作主张夜入公馆行刺，叫人给撵出来了。这小子不服气儿，见着四个副手之后是大发牢骚。这四个主还非常怕他，为了叫他开开心，今儿个请到饭馆让他吃一顿，正好遇上臭豆腐孔秀和小昆仑方玉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孔秀呢本来想着伸手拿贼，但又一想不妥呀，这什么地方，这饭馆子外边坐着那么些吃饭呢，这一伸手把别人伤着怎么办呢？这是一二，这刺客这小子可够厉害的，我们那么多人伸手才能勉勉强强把他给打跑了，今儿就剩下我们俩人在这伸手，显得人单势孤啊，况且他还带着四个帮手呢，怎么办呢？一般是拿不出主意了。方玉也犯愁，哎，正在这时候听那屋说话了。其中白面郎君韩孝一指风流浪子孔亮，说小娜你怎么不言语啊，你让咱们老弟高兴高兴不好吗？孔亮嘿嘿一笑，我说小娜今儿我们哥四个做东，请你到这儿来一对儿，为的是呢给你压压惊，给你顺顺气。老弟呀、啊、何必的，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戚的时候，别看这回咱没达到目的，还有下一回呢。他姓年的他不是不走吗？他不是想上四川吗？路途遥远呢、啊、我们找个地方二次下手也不为迟晚。我兄弟消消气儿，咱们甭提这事儿了，怎么样，今儿个哥哥让你开开心，我为你呀、啊、挖空心思找了个取乐的地方。嗯，什么地方？就在眼皮底下。咱来这地方叫雷家集呀、啊、在雷家集的边上奔东去有那么一家，这有个闺女，哎呀天仙一样啊，我给兄弟你都选好了，兄弟今儿晚上去开个心吧啊，如果你要愿意的话，一会儿咱吃完了咱溜达一趟，我把你领到那个宅子前头你看一看，呵，这倒花子盘亮极了。咱们书中代言他们在这屋说的话都是废话，那我方才介绍呢、都是咱们普通人说的白话，只有孔秀和方玉能听得懂，连这伙计外屋吃饭的谁也听不明白。为了让您听得懂，所以咱说的是白话，实质上他们都说的是行语啊。孔秀和方玉一听明白了，好、哦、这几个小子不干好事打歪点的要去采花， 这不定哪一家又遭了难了。此事焉有不管之理，把孔秀恨得牙根都痒痒。正在这时候，这一个小子筷子一放不吃了，算账。伙计算完账，五个小子拎着长条的包袱离开饭馆出去了。孔秀一统防御，回家快一点，我们在后头跟着。但等算完了账之后，孔秀又改变主意了。孔秀一琢磨，我是熟脸子，我跟这刺客我们俩打了半天，我就怎么躲怎么藏也逃不过他的眼睛，我在后头追着，万一露了马脚，因小失大，我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。哎哎，怎么办？有主意了。他跟方玉商议，你是生脸，你认的这几个贼，这几个贼不认识你，最好你在后头跟着，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。我呢原地不动，在这听你的信儿。好吧。方玉一听这是个好主意，也算了账了。方玉赶紧离开饭馆，在后头盯着，就留下臭豆腐孔秀在这听信儿。这孔秀那么馋也吃不下去了，他心里头有事儿。哎呀，左等方玉也不回来，右等小昆仑也不露面。哎呀，混着五比鸽子他跑到哪嘎里去了？等啊等啊等。按现在钟表说，一个多小时，半个多时辰。孔秀正抓耳挠腮等着呢，小昆仑方玉回来了。进屋的张着大嘴就喘，哎呀，怎么样？耶，你等我喘喘气儿。探听清楚了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你听我说，我好悬没让他们给甩掉了。我离了饭馆啊，好半天才找着他们几个。他们离开雷家集，奔正东下去了。感情这雷家集够大的，周围还不少村庄，头一个大村子也归这雷家集管，住了一家有钱的绅士。他们直接奔这家的大门，围着那家转了那么几圈，然后用白粉笔在门框上画了俩圆圈作为标记。我不敢上跟前去呀，我看他们咬了咬耳朵，呲牙一笑，他们奔东下去了。我呢就没跟着，我也围着这家转了一圈，把出入道全踩好了。另外呢，这家门前呢有个茶摊儿，我买了碗茶呀，在那假装喝水。我打听了打听，闹了半天，这家姓张啊，那老主人姓张，叫张敬忠，据说还过去做过一任副将，因为有病告退了，在家养病。这个张敬忠有个女儿叫张小霞，说这姑娘长得是真漂亮，这五个贼今儿晚上就是奔这姑娘去的。你没听他们说吗？斗花的盘量就指这张小霞说的。我估摸着今天晚上他们是非去不可呀。这主意我拿不了，我这才跑回来给你送信儿。师兄，你看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？孔秀一想，最好的办法回公馆送信儿，把人马都调动来埋伏好了。这几个小子不露面便罢，露面谁抓住？但一盘算这路程啊，来不及了，往返七八十里地啊，黄瓜菜都凉了。现在就剩下他们小哥俩， 孔秀一琢磨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看来今天晚上一场恶战要豁出去了。他自知自己不行，小昆仑方玉有能耐，他套实底。我说兄弟，要按我的主意，今天晚上咱去蹲坑去，咱等着这个王八蛋，等这刺客一露面，把他给抓住。你看这主意怎么样？好，只好如此了。兄弟，咱把丑话说前边，我这两下子可不行啊，全靠着你了。我说你说句实话，是不是刺客的对手？小昆仑方玉合计了一会儿，师兄，我觉着我这能耐只比他高，不比他低。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另外呢，假如说这五个贼都上手了，五个人斗你一个，你觉着怎么样？哎呀，那四个主我不知道能力高于低，那我就没把握了。没把握还有我呢，我给你打下手啊，有道是邪不侵正，是不是呢？贼人胆虚，咱们理直气壮，他们心多虚，我跟着你一扎呼就许打胜仗。是啊，您说的有道理。就这么办，就按我方才说的，咱马上快行动。出了饭馆上哪儿去？打电用不着啊，现在这天气挺热。他们出了村子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哥俩休息。这玩意等着才着急呢，一直到满天星斗都出来了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这哥俩这才揉揉眼睛站起来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把家伙全带好了。孔秀背后背着一尺二寸八长的小片刀，斜挎白布囊。再一看，小昆仑方玉把一队特殊的兵刃拽出来，借着星斗的光辉夺人的耳目。孔秀看了看，我说你那什么家伙怎么这么亮？师兄您看看吧。孔秀拿过来掂量掂量，分量还挺沉，是一对儿，好像农民使的那个镰刀，但是比那个镰刀啊那样精致的多得多呀。而且在这把上有云字头，后头有鱼尾巴，您看那鱼尾巴跟那燕子尾巴差不多少，上头还带锯齿的。乌鸦，你这兵刃叫什么名字？我爹给我打造的，叫鱼尾双镰。哦，名副其实。我这兵刃奥妙之处在于哪儿？那我也不清楚，反正我们家都使这个，我爹也使这个。头前这镰刀头那是搂人的，后头这个鱼尾巴带锯齿是裸别人兵器，也能护住自己的身体。好，就冲你这兵器，我这心里头更有实底了。事不宜迟，走。小昆仑在前，孔秀在后，出了一片空地，往下一塌腰，赶奔老张家。小昆仑方玉把道都踩好了，时间不大到地方，嘿呀呀，一个大院套。到了门这，小昆仑方玉仔细看看门框上不显眼的地方，有两个白圈儿， 不注意的人是看不着了。方玉确认就是这家。不走前门，两个人冲着东边转过去，走后宅，飞身行，越过短墙，飞身上房。两人上哪儿等着去呢？就趴到东方坡上，肩并肩，头靠头，在这歇着。一边歇着，他们一边往下看着，脚下是四四方方一院摊，屋里头灯光闪动。哎，正等着呢，听有人说话之声，还不是一个人，焦滴滴跟银铃差不多少，紧跟着红灯一闪，从这房间里头出来四个丫鬟，边说边笑，然后在这个院里头准备了一盏戳灯，把灯笼挂上了。刹那间院里十分明亮啊。其中有一个丫鬟就说，姑娘啊，都给您准备好了，哎，我这就来了。俩人往屋里再看，出来个姑娘。这姑娘个儿不太高，长得是小巧玲珑，披着斗篷，里边短衣襟小打扮，一身葱心绿，看这意思想要练两下子。姑娘挎着宝剑从屋出来的，先看了看满天的星斗，呼吸了几口空气，跟丫鬟说，今儿晚上可够凉快的啊，姑娘啊，哎，微微的小风吹到身上非常舒服，姑娘您今儿晚上要练功啊，肯定不能出汗，是吗？哎，好些天没练了，我觉着腿也发软，筋骨也不得劲儿，今天晚上我好好练练。我说，小兰呐，你进屋把那洗澡水都给我准备好了，我练完之后我还想烫个澡，哎哎，早给姑娘你准备了。说着这话，姑娘把斗篷闪掉了，宝剑拿过来，摁崩簧拽出宝剑，空剑匣交给另一个丫鬟，走行门迈过步，啪啪啪啪练开宝剑了。小昆仑、方玉、孔秀在方坡上偷看，一看这姑娘练得还凑合吧，要说好谈不到，但一般来讲就拿得出手去。两人看着不住地点头。方玉呢趴到孔秀耳边就说，师兄，咱俩不能老在这儿趴着呀，虎牙你说怎么办，咱俩人得分开，一个人是死的，俩人是活的，您最好找个地方隐蔽起来，等贼来了咱们双方出击，下手的比较方便，省着在这儿互怼。五丫你说的是道理，我去找个地方。就这样，小昆仑、方玉没动地方，还在方坡上趴着，孔秀黏黏的退下来了，跳到院里的，往下一俯身，往后转，就转到姑娘住这房间的后窗户这儿，后窗户开着呢。孔秀把这窗框往里头看了看，哎，这屋还真挺带劲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香水味儿。这是女孩住的地方，啊，前院那练着呢。他再一看，桌上摆着瓜果、梨桃、各种点心。啊，这姑娘恐怕练完了，还有一顿夜宵。我在哪儿待着能保护这姑娘呢？这五个贼可残忍呐！便到时候一伸手，我们俩人忙活不过来可就坏了。那么我离这姑娘越近，越能保护。干脆我进屋得了。就这样的一片腿从后窗户爬到屋里头来了。往桌上一看，好吃的不少，哎， 贼不走空，我也别白来。嘚嘚，他来两块点心，又吃了点水果。正这时候，听外界说话之声，姑娘回来了。孔秀再想躲，来不及了，没有办法，直溜。他钻到床底下去了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四副牌化为尖胶囊，是以蝙蝠蛾、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 回家看看，回家家看看，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，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菜，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，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， 常回家看看， 多大贡献啊， 一辈子不容易， 就图个团团圆圆， 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让他给爸爸吹吹烘焙的软件， 老人不哭儿，回家做多大贡献啊， 一辈子总操心， 这半个平平安安， 做个